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青灵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碎掉的瓷片还在地上滴溜溜地转，上书房里寒气四溢，冷得让人想打哆嗦。半晌后，嘉宁帝终于动了动，他一脚踹开地上的木屑，拾起碧玺剑。碧玺剑乃帝氏一族传下的兵器，当年争夺天下时曾一度拥有号令帝家军的能力。太祖驾崩之日，帝圣天尘封碧玺剑，束之高阁。此后16载，碧玺剑从未出鞘。嘉宁帝手腕微动，铿锵一声，长剑破鞘而出，光华万千，竟和当年毫无区别。他猛地一挥，长剑夹着汹涌之势朝地面而去，剑戟铿锵声自地上传来，碧玺剑笔直地插进了青瓷石板中。坚韧强劲，剑身上鸣出清越之声。死寂的上书房内，鲜血滴落的声音格外清晰。赵福小心望了地面一眼，瞅见散落的几滴鲜血，心底一触，朝上望去，登时倒吸一口凉气。嘉宁帝死死握紧双掌，虎口处撕裂开，鲜血滴落在地上。赵福惊呼，一咕噜从地上爬起来。 陛下，奴才这就去传太医。 闭嘴，给朕站住。 嘉宁帝怒喝，赵福收住脚，胆战心惊地立在一旁。 帝圣天，好一个帝圣天，早知如此，朕当年便不该心软，留他一命。 陛下，这是帝家主所为。 赵福一不留神问出了口，自知失言，神情忐忑。 哼，你以为中海正好在今日翻出帝家旧事，只是巧合不成？他都在青南山忍了10年，又何至于这一两日？ 陛下的意思是？ 怕是帝圣天来向我皇家寻仇来了。 8万帝家军冤死青南山，仇怨太深，他早该想到。如果帝圣天还活着，即便他后代帝子元遵循太祖定下的婚事，也未必能让帝圣天罢手。这一日终究还是来了。 陛下，太子殿下求见。 上书房外，小太监颤颤巍巍的禀告声响起。嘉宁帝扫了眼满地狼藉的地面，朝赵福挥手， 让他在外面候着。 赵福推开房门，换了小太监进去收拾，对着寒夜苦着脸告罪。 殿下，陛下心里正窝着火呢，您等会儿进去得好好劝劝，免得陛下伤了龙体。 公公放心，孤有分寸。 哎，殿下，您说怎么就这么不如意呢？眼见着您和帝小姐的婚事都定下了，却出了这么个幺蛾子，老奴都心疼您和帝小姐呀。 赵福说这话的时候，不露痕迹地打量了寒夜一眼，见他表情连一丝变化也没有，心下稍安。 太子盼了这场婚事10几年，应该没有掺和在里面。也是，帝家主当年再怎么喜爱太子，如今这情分恐怕也淡了。 两人相顾无言，站了一会儿，上书房的门再次被打开，小太监跑出来。 太子殿下，陛下传您进去。 寒夜颔首，抬步进了上书房。上书房内，地面的木屑碎片都被收拾得干干净净，连瓷器都给重新换了一套。嘉宁帝坐在御座上，把玩着碧玺剑。一个小太监跪在他身旁，正小心翼翼地替他在手掌处缠上纱布。 父皇， 寒夜本就旧伤未愈，这几日折腾下来，脸色更是苍白， 出口的声音阴哑干涩，一双眼倒是黑沉沉的。嘉宁帝垂着眼，神情冷淡。 太子，你为了这桩婚事和朕斗了十年的气，现在可满意了？帝圣天不想领你的情啊，你说如今咱们韩家该如何收场啊？ 父皇，儿臣想知道十年前帝家谋逆之事的真相到底为何，请父皇相告。 韩烨叩首于地，句句沉重，伴着韩烨说出的话语，尚书房内陡然一片死寂。内宫秋水阁，帝承恩一身艳红华裙，正坐于梳妆台前为自己描眉。镜中映出的女子眉目娇美，神情喜悦，她正在等嘉宁帝正式赐婚的旨意传进这内宫，从此她便是这天下最有权势的女子之一。宫娥跌跌撞撞地冲进内室禀告金銮殿内的消息，她手中握着的眉笔掉落在地，面上是掩不住的愤怒荒谬。 混账，这怎么可能？谁这么不知死活，在金銮殿上听了帝家之事？ 盛怒之下，帝承恩明显有些口不择言。心雨瞥见宫娥疑惑的神色，安抚了两句，将其遣出去，扶住帝承恩，小声道：“ 小姐，您刚才这话怕是不太妥当。这里是皇宫，言多必失啊。” 帝承恩打了个激灵，想起刚才自己说的话，生出冷汗来。他是帝家仅剩的遗孤，怎么能因为有人给帝家翻案而发怒？可是他又如何不恨？他盼了十年才有这一场赐婚，过了今日，他本该是待嫁的新嫁娘，大晋未来最尊贵的女人，可是如今全毁了，还是毁在帝家手中。帝承恩的脸色苍白的可怕，扶住梳妆台微微颤抖。心雨立在一旁，不知该如何劝慰。突然帝承恩动了动，他缓缓抬头，嘴唇抿得死紧，显出青紫之色来。 心雨，替我更衣。 小姐， 去替我取件朴素庄重的衣袍来。 帝承恩站直身子，话语渐重，神情镇定下来，不复刚才的激动慌乱。 小姐，您这是要去？ 让人出去探探消息，看陛下此时在何处。 望见帝承恩漠然的神色，心雨心底一凛。 公子交代，若宫里出了状况，一定要安抚住帝承恩，切不可让他露出马脚。可是以帝承恩的性子， 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，谁说我要坐以待毙？我帝承恩就是不认命，只要我能解了陛下的困局，这桩婚事自然算数，谁都不能阻止。 小姐，帝家军冤死之事震惊朝野，如今满朝上下都等着陛下查清事实，咱们就算有左相相助，也没有资格介入。你可千万要想好，陛下现在正在气头上，若是惹怒了陛下。 谁说我没有资格？我是帝家唯一活着的人，给帝家讨公道，大晋上下谁会比我更有资格？ 尚书房内，咔嚓声响，嘉宁帝手里刚刚换上的青瓷杯出现了丝丝裂缝，他猛地朝韩烨砸去，瓷杯落在韩烨脚边，负了如前任一般尸骨无存的命运。温热的茶水泼了韩烨一身，他跪得笔直不动分毫。嘉宁帝坐下的小太监被这情景吓得瘫倒在地，瑟瑟发抖。 给朕滚出去！ 谢陛下。 嘉宁帝薄怒之声骤响，小太监如蒙大赦，连滚带爬寻了生机，连膝盖被碎掉的瓷片划出了血都顾不得。尚书房的大门被重新关上，这一次只剩下了一对剑拔弩张的父子。 好啊，好，中海要对帝家报恩，他逼朕， 满朝文武要个说法，也来逼朕。你是朕的嫡子，我大晋的太子，你也要逼朕。朕养了20几年，就养了你这么个白眼狼出来。 嘉宁帝怒吼，站起身，指着韩烨，额上青筋毕露。韩烨缓缓抬头，嘴张了张，开口只言了一句，听起来却有千斤之重：“ 父皇，那埋在青南山下的80000将士，是我大晋的子民，儿臣是大晋的太子。” 韩烨的声音在安静的上书房内回响，嘉宁帝定定凝视着他。 太子，你这是在责问朕这个一国之君不爱民、不训民、不配坐在皇位上、不如你这个太子吗？ 嘉宁帝问得一声比一声重。韩烨低下头未答。玉座上的不只是天子，还是他的父亲，他可以指责君王，却无法问责老父。 你要真相，朕问你，帝家的人都死光了，那80000人也埋在土里10年了，要真相有何用？胜者王侯，败者寇，赢了就可以坐拥天下，享尽权势，输了就只能子孙积墨，家门倾颓。 父皇，当年晋安侯自请放弃皇位继承权，根本无心帝位之争，我韩家又何必走到这一步？ 他是无心江山，那他的儿子呢？孙子呢？帝家掌握着晋南10万兵马，又有开国让位之功，他日若帝家后人反了韩氏江山，势必在南方一呼百应，到时天下纷争起，大晋分崩离析，你待如何？你是要为天下之主的人，如此意气用事，怎么执掌天下呀？你问朕帝家的真相，朕告诉你，没有真相。你若觉得是朕冤枉了晋安侯，诛杀了80000帝家军，朕无话可说。 上书房内一时静默异常，房外突然响起赵福恭谨的禀告声：“ 陛下，帝小姐求见。” 嘉宁帝眉毛扬了扬，也不去管跪在地上狼狈不堪的韩烨，重新坐下。 让他进来。 韩烨神色冷静，未见半点难堪。 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